现场观众明显还没有从上一场叶修和孙翔的精彩对决中回过神来。新一局比赛已经开始，现场竟然还是一片寂静。不过这一切影响不到场上选手。进入了比赛席，选手就已经和地图中的角色融为一体，这才是他们目前所处的世界。申健的角色是拳法家，和孙哲平的职业狂剑士一样，是个纯粹的攻击型角色。拳法家的武器是他们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所以要从攻击距离上来说，算得上是24职业中最短的。但是这职业却也深谙一寸短一寸险的道理，贴身短打时攻击频率之快当属24职业第一，和刺客柔道两个职业并称三大贴身噩梦职业。比赛开始，双方都拿出了他们本职业的真特色，没有采用战术走位，简单直接的在地图正中发生了碰撞。论角色实力，家世明显要领先。孙哲平的在睡一下身上一件银装都没有，一身橙装，单是属性被对手轻而易举砍光光，这一点上来说就比较不利。对手可以清晰地根据他的角色属性和特点来进行战斗，而申健的一身十件银装数量而言已经足够让人口水。事实上，豪门战队里即使替补角色，要说银装数量的话，那也不见得会少。真正和神级角色的差距是在质量上，这当然和战队资源分配的比重有关，核心角色和主力角色当然会占据更多的资源，拿上手的装备更适合，也就是很自然一件事了。神剑这联赛转为主力选手，所用角色当然也更受重视，实力更胜上赛季在联盟时。他也迫不及待地想用着自己更强大的角色在联赛里来个华丽亮相，不过这都得在过了挑战赛这关再说。角色实力有悬殊，但是孙哲平可丝毫没有因为这一点客气，双方相遇立即抢先出手，再睡一下挥舞手中重剑，以崩山击起手发动了攻击。拳法家因为攻击距离方面的劣势，在抢攻上往往落得后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将陷入被动。申健的应对极其强硬，直接给角色开了一个钢筋铁骨，迎着在水一下的崩山击就挥舞着拳头冲了上去。孙哲平嘛，名声在外，但并不代表申健就会怕。都是职业选手，就算是大神也不是强得突破天际，这要见个大神就害怕手软，还怎么打比赛啊？新城主力的申健这一年还真没什么机会表现自己，在和星星的对决中能遇上孙哲平这样一号人物，在他看来正是一个表现的好机会。第一狂剑吗？很好，那我就用比你更狂更凶的方式击败你。申健如此想着，早已操作角色冲上。钢筋铁骨提升角色物理防御，但更重要的是将让角色进入霸体状态。霸体状态免疫除抓取类以外的所有效果攻击，如此一来虽然是迎着对手的斩击，但这丝毫不影响拳法家的举动，无非就是挨了这一击损失点生命，但是自己的攻击却能照常进行。申健面对攻击不避不让，直接开钢筋铁骨冲上，正体现了此时他准备强硬的想法。谁想孙哲平的应对极快，已经飞跳起身的崩山击空中取消，再睡一下跟着简单的扬起了一剑，看起来像是一记上挑，只是这记上挑中却夹带着魔法波动，似乎连空气都要被扯出一个裂缝出来一般。这是魔剑士的低阶技能裂波斩，利用法术结界封锁目标而后旋转斩杀，剑士四大职业系通常都会至少学个一阶，要的就是他对于霸体状态同样有效的结界斩杀。申健看得清楚，心生无奈， 只能选择暂退。结果孙哲平得理不让，再睡一下挑空落地后，张手就朝深涧的拳法家抓去，却是属于狂剑式的一个抓取技能，噬魂血手。拳法家后跳，深涧再次选择退让。这次再睡一下没赶紧赶着上来，一记拔刀斩出手。深涧的格斗家还在钢筋铁骨的状态下，倒是不会被这一击斩退，身体上前直接撞碎剑光，拳头再度挥起，结果就见再睡一下剑端胸前又来了一个剑客的连突刺，突突两剑全扎到格斗家身上。开了钢筋铁骨的拳法家确实不受攻击效果影响，但这剑顶到胸前了还能往前走，人不就得穿到剑上了？虽然是游戏，也不能太不科学，所以这两个连突刺就好像拿了根棍儿顶住了人似的，让深涧的拳法家的来势又缓了那么一缓。深涧不肯罢休，开了钢筋铁骨，生命受点损伤没什么，但要没趁机抢到攻击机会，那才是失误。被捅了两下的拳法家依旧顽强地朝前冲着，于是这次终于轮到孙哲平的再睡一下后退了，身子不转，只是接连两个后跳。哪儿跑？深涧心下叫着，操作更快，拳法家一记冲拳，带冲刺带出拳就冲了上去。谁想两个后跳的再睡一下双手托剑挂在身后，看拳法家冲过来，重剑甩出，当头斩下，破魔斩。破魔斩除了相当出众的伤害以外，更可削弱目标的防御力。满界技能一剑下去能将目标的防御力削弱 30%， 长达8秒。这些都是开了钢筋铁骨不能免疫的，而且这技能的伤害就是开了钢筋铁骨也挺让人心疼。此时眼见也拿不到十分趁手的攻击机会，这记破魔斩让深涧不由得一阵迟疑，最终闪身避让了。打到这份上，不说叶修这种眼光，就是解说潘林和李一博也清晰分析出了深涧的犹豫。这家伙一心想打得坚决强硬，但显然这根本不是他的本来风格，于是和孙哲平这种真强硬的选手一对碰，各种退让，钢筋铁骨开了到底是想干啥也没让人瞧出来，就这么最终把技能效果给浪费掉了。钢筋铁骨浪费那可是极大的失误，因为拳法家一开这技能就会忽视防御，直接身受大量攻击，这种情况你要不抢出个彪悍的机会，打得对手也吐上三声血，开这技能还有什么意义？深涧这样的非但没有意义，简直就是卖血去了。不，卖血都不是，卖血是卖，那就得有的赚的，深涧这样的纯属送血。开场糟糕的深涧被潘林和李一博两个分析了个透彻，从这种侧面上来看，倒也显出深涧距离一线大神还是有点差距的，能被潘林和李一博如鱼得水的解说。之前叶修在场上的时候，两位可是一路掉坑，一看就是打魂斗罗没有30条命就连一关都过不了的水准。钢筋铁骨没抢到任何机会，反倒是送出了一堆血，深涧也知自己这开局打得够烂，顿时心神不宁起来。孙哲平那是会给对手喘息机会的人吗？攻势一波高过一波，一把重剑挥舞的好似风车一般，杀得完全疯狂起来。两位解说这时除了不愧是曾经的第一狂剑，果然是第一狂剑，看这就是第一狂剑的实力以外，几乎没啥词儿了。没办法，孙哲平表现出的水平也让两人不敢胡乱点评了。今天坑掉的已经太多，再掉下去30条命都要用尽了。家世选手席上的陶轩神情那叫一个阴郁，深见临上场时那坚决表态 让他心里一度踏实了不少。他虽然下了必杀令，但是比赛总有胜负，这种道理陶轩不至于不懂。必杀令就是一种决心，一种姿态，给选手压力，也是给选手动力。比赛最终无论胜负，陶轩都不会拿下过必杀令来说事儿。更何况孙哲平的水平他也是很清楚的，这一场就算申健拿不下来，他也不会多说什么。但是此时场面竟然如此难看，申健一副色厉内荏的模样，看得陶轩着实来气，这样打还不如上场就到鸡鸡来得好看呢。可惜单人赛没人能下什么指示，申健就这么战战兢兢地继续战斗着，用更凶更狂的方式击败孙哲平。这个企图申健早忘了，此时心惊胆战的他甚至忘了争胜，他在思考着如何活下去这种末世级别的深刻问题。没有任何转折，没给人任何期待，申健就这么输了。他的表现可以说连唐柔莫凡都不如，他们二人虽然也没能杀伤萧时钦的生灵灭多少生命，但至少他们在场上都留有属于他们的精彩瞬间，他们用他们的努力清晰地表达出了他们的企图心。申健刚上场时倒也挺有企图心的，但是被孙哲平的在水一下两剑就给劈碎，这点心思未免也太脆弱了。 申健冥想还没有准备好啊， 潘林说。 是的，可能一直以为孙翔会结束比赛，没觉得自己会有出场的机会啊。 李指导表示认同。 更没想到会碰上孙哲平这样的强手。 和孙哲平去硬碰硬，这个选择有点不明智。 是啊，放眼荣耀中能以这样的方式和孙哲平战斗的拳法家大概只有韩文清了。 孙哲平即使退役多年，也不应该这样被人小瞧啊。 是啊， 太大意了。 在两位解说的一片唏嘘中，本场比赛结束。胜者星星战队，孙哲平再睡一下。